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承接上个再上个礼拜讲嗰单借钱嘅女士，唔会有错啦。 哦， 啊，系咪先？啊，咁啊，因为啊，点样讲咧？但系讲借钱之前咧，都有啲嘢，有一样喺心里不吐不快。即系彭顺，你点睇咧？ 彭顺 啊，同埋个小三啊，李心洁咁点睇咧？ 冇咁如果喺你嘅角度嚟讲，好老实讲，咁出去食冇乜所谓噶啦。 系啊，你真系讲，你讲咗大半啦。即系我。 唔係奇怪嘅係，即係你話錯有錯著，或者咁唔好錯嘅。 嗰啲就係個巧合嚟嘅啫。 即係嗰件事就巧合啦。 嗰啲嗰件事我反而唔好想講，因為嗰啲巧合嚟嘅。我聽你聽啊，巧合就唔好講啦。即係嗱，你話阿李心潔，我分三個人嘅唔同嘅講法啦。李心潔咁當然係受害者啦，係咪先？啊，咁佢自己佢應該有自己嘅處理方法㗎，係咪咁樣？但係你又諗下喺彭順嘅立場，佢覺得佢應該點咧？喂，彭順做咗啲咩嘢咧？彭顺只是做了一样你哋成班撚樣個個都想做而做唔到你都冇膽做嘅事嘅啫講真。有膽做你就做啦你係冇膽做或者冇得做咗嘛或者你唔想做咩話咁你一波風就屌柒佢 ,ok, 又唔都冇辦法啦因為你嘅社會係咁㗎嘛。咁個Lily, Lily, 咁就點啫喂你諗下啦即係一個女仔見到一個咁優秀嘅導演嗱，彭順我覺得好優秀啊！呢個導演啊，一見鬼真係好好嘢，三集都冇得頂。OK， 啊，一個咁優秀嘅導演，喂，佢都係追求緊一個好優秀嘅嘢嘅人啫。我等於我買個名牌袋啫。喂，你冇得，其實冇得鬧佢喎。講真係咪先？其實三個都喺問題係時間嘅問題啫嘛，錯係錯喺時間度啫嘛。講真係咪先？錯總之唔係。即係唔應該俾你俾啲人喺度係咁攞嚟講囉講真係咪先。即係我諗我覺得應該停一停啦啊唔好再咁樣話人啦咁樣其實咁樣即係冇問題我覺得即係三個都冇錯㗎話聲聽即係時間錯咗嘛錯喺時間度咗嘛唔通你咪鬧時間囉 ,ok? 好啦咁就講返時間啦時間梗係三日兩夜啦話聲聽嘩真係癲。嗱即係我要講返少少來龍去脈先因為唔知啲網友嗰啲上次可能覺得太短唔清楚啦。咁話說呢就五月到呢五月尾之前呢咁我就收到一個女仔就喺呢個永 X 指壓嗰度做斜骨妹嚟嘅。佢以前喺金都嗰度做嘅。嗱你我首先你諗下先嗱我成日話呢個女仔呢高瘦大㗎嘛 ,ok? 你諗下金都請得嘅女仔已經唔會太差㗎啦講真係咪先起碼識化妝啦起碼唔會太老啦 ,26 歲以上都唔會冇可能喺金都做嘅其實某程度 ,ok? 咁即係佢好優秀啦跟住佢就呢個女仔就去咗永 X, Sona, 唔係 Sona, 骨場嚟又係斜骨場嚟㗎咁係個地址喺邊度呢個地址呢就喺鄧小平附近荔枝公園附近有幅好大嘅鄧小平像㗎咁係深圳地標嚟㗎喺嗰度附近呢有一間酒店咁個酒店呢就有斜骨牆同埋卡拉 OK 嘅 OK 咁卡拉 OK 當然就都係斜㗎啦咁樣嗰間卡拉 OK 我都去過㗎 OK 咁早五月底嗰時候呢咁接到佢一個 QQ 啦呢個女子因為我一路呢都就同呢啲女仔聯絡下㗎 keep 過嘅。即係我再講長少少以前呢喺金都嗰時候呢我一路喺度扭佢喂不如出嚟賣唔賣咪四十四蚊咁賣唔賣嘅咁我捧咗佢兩三次場啦都係扭佢賣唔賣嘅佢一直呢因為我由800開始就講到10001000就講到1200嘅佢都話唔肯賣嘅 ok 咁算啦咁最後一唔肯賣我梗係唔再去捧你場啦我真係再搞其他啦咁樣但係呢件女因為幾 ok 嘅幾索下嘅又高高瘦瘦又大大波大喎即係唔會話大到好啦恐怖嗰啲啦總之係即係一隻手揸得曬到左右到啦就唔會係平㗎啦咁其實唔係某程度喎佢出嚟撈呢呢件女呢收2500蚊呢過夜其實我覺得完全冇問題㗎佢完全冇問題㗎呢件女咁 keep 咗聯絡啦咁有咁 有時傾下偈啊，有時佢貼下嘢，我就讚下 like 下啦。有時佢話唔舒服嘅，就保重啊，兩個字嘅啫。通常都唔會傾偈太多啦，因為冇得食啊嘛。咁就留翻個 content 啫，係咪先？咁跟住喺月尾咧，佢就 send 咗個 QQ 過嚟，佢就話可唔可以借點錢給我？咁樣我跟住我諗都唔柒諗啦，我即係覆佢唔使借啊，你買唔買啊？我即係我兜口兜面就咁問人咁嗰個女仔就話咗一輪啦，跟住話我又就追殺佢啦，追問佢啦，你想借幾多啫？其實我要交租我啱啱喺鄉下返嚟咁樣點解返鄉下呢？因為我可以講長啲㗎，因為我見到面嘅時候我再問咗佢嘅，我點解返嚟？我話啱啱返嚟就想租屋住咁樣，咁其實唔多㗎，佢係3000蚊啫咁樣。我話3000蚊，咁樣我心諗，喂，我開價都1200蚊過夜咗喎，係咪先？3000蚊，喂，真係貴㗎嘛。跟住我就真係同佢講話，3日2夜得唔得？酒店我出，跟住我話食飯睇戲行街我嘅 ，OK。幾多恐怖啊！行即係食飯睇戲，其實有條數計嘅。行街係我咧就頂驚，因為行街有包括送嘢噶嘛，係咪先 ？OK， 咁都要可以慢慢講嘅。或者今集唔夠講，就下集再講啦。因為係3日2夜嚟噶嘛，係咪先？咁我一日咧未必係講得曬咁多啊。咁吹都6分鐘啦，係嘛？咁啊。咁佢話考慮下，咁我就急不及待呢，就將個佢嗰條呢條女問借錢嘅事呢，就喺啲 Facebook 啊，即係我個 Facebook 專業啦，係咪我討論區嗰度講啦，就引起啲網友就喺度談論啦，得唔得呢？得唔得呢？得唔得呢？咁樣我就已經話咗得緊嘅，你冇錢㗎嘛，講真有邊個人會無啦啦肯借俾你，一嚟唔肯賣㗎嘛，你只係骨妹嚟㗎嘛，喂你幫我打幾多次飛機你先，我先至可以扣返嗰筆錢啊，唔得㗎嘛。而且借得俾你就預咗你唔還㗎啦。咁某程度都係㗎啦，你點解可能預咗個還啫，係咪先。你還俾你嘅佢都戇鳩啦，係咪先。咁跟住咁其實大概係我留咗言俾嗰條女3日2夜如何呢，佢大概唔使半個鐘頭啊。佢就覆啦，佢話口字邊做個恩咁即係 OK 喇。咁我跟住約啦。咁約就撲街啦，我呢就諗住呢約星期四星期五，咁連續兩星期四玩到星期五啦，咁一個長嘅假期，星期六就玩到星期四玩到星期六，星期五呢因為你知道我要返工啦，即係咪先，我可能咁樣諗嘅，星期四我放早㗎嘛，我放早我就去接咗佢先，跟住呢就玩一晚，跟住星期五就借啲椅就話有啲事做，就請同條女請2-3個鐘頭假，就返公司開完工放咗工返嚟再做，係3個鐘頭咗嘛，其實3個零鐘頭啫，講真咁我覺得 ok 㗎，咁嗌條女喺仔面等我咗嘛，好 ok， 跟住原來唔撚使喎，點解唔撚使呢，就是、我哋好傑斯呀，臨時臨急要錄節目，星期四嚟㗎嘛，好似呀星期四錄節目，咁我就即刻知道咗啦，好真係同一日咋，同嗰條女同我講同一日啫，跟住我話哎呀原來唔得啊，星期四我唔得啊，我要不如改星期六同埋星期六日啦，好冇星期六日一啦，咁嗰條女都話口字做個人 ,ok， 咁有得喎，咁 ok， 安落晒啦，咁同我傑斯做節目啲唔好講啦，嗰啲聽返不順頻道啦，係咪先，係咪先，咁錄咗一節之後好似呀係啦，咁跟住星期六嘅之流咗10點，我嘅微信就响啦。 係。 佢話喂佢問我幾時到，星期六10點喎、喂講真我未試過呢啲女呢係會呢叫你早啲去㗎、通常都話你早啲等酒店啦，我6點之後先嚟啦。10點鐘我問我幾時到，跟住我話2點鐘囉，就約咗喺嗰間乜乜酒店嗰度囉，咁嗰間酒店呢我成日講㗎啦，就喺金剛華同埋喺呢個萬象城中間嗰間 ,ok， 咁我就租緊幾靚嘅房㗎，有浴缸㗎，即係差唔多最貴嗰間㗎啦，咁咁我話咁我盡快趕嚟囉，咁我就話不如咁啦，你2點鐘就喺嗰間酒店大堂等我啦，好冇，咁樣咁嗰條女就話有咁我算啦，咁做男子嘅，咁我即刻喺葵城嘅訂房啦，訂即係其實已經訂好晒㗎啦，咁 跟依個攜程嘅話，我就係嘅攜程同我講咧，就叫我12點幾，最早就係12點幾先可以去攞房嘅。咁我佢收到佢呢個講法，我咪早少少去咯，睇下可唔可以早啲攞房咯。啊，唔加產原來唔肯得嘅。啊，12點就12點，咁我咪喺度等啦。咁12點，我差唔多等成點我先攞到房啊，因為要執房啊。嚇，咁啊成點我先執房，咁我上去放低個 bag， 跟住2點鐘到，我就坐咗喺大樓酒店大堂等佢啦。嗱，點解我首先我要解釋一下，點解我要喺酒店大堂等佢，唔直接叫佢上樓咧？知唔知？ 未見過， 見過啦！屌你啊，打90幾次飛機啦， 唔知 啊！你諗下一個女仔嘅心理，呢女仔佢唔係雞啊！你嗱，記住呢個技師嚟㗎，佢唔係雞嚟嘅。無啦啦就咁走上間酒店房入面俾人屌咧，佢即刻變雞。喂，佢可能會有啲唔開心，唔開心嘅話就影響我哋跟住啊浪漫嘅三日兩夜㗎嘛，啱先？所以我就好多女仔咧，或者係雞都好咧，我都會直接佢喺酒店大堂等，或者我唔喺酒店房間入面等嘅。啊，約咗地方等啦，可能喺東門等啊，或者喺邊度等，等完之後我就先帶佢上去嘅。咁跟住我就一坐低喺大堂咯。咁大概2點零鐘嘅啫。啊，因為佢發微信同嗰個問我到未，我到咗啦，我喺酒店大堂等你啦。咁2點零鐘佢到咯。咁見到，喂，我話做乜諗住啊？唔係好多啦，一個大夾，一個旅行袋。咁仲有幾個嗰啲手抽嗰啲膠袋，我屌你老味走爛啊！你走爛啊！跟住我就明白啦，冇地方住啊嘛，佢要租屋啊嘛，佢呢幾日就轉來就我嗰陣喺大堂就已經同傾就傾下啲做乜鬼嘢咧，佢黐撚咗線啦！即係我似好似你去旅行喎，唔似我去旅行喎，我就點樣著條長褲，著對涼鞋啫喎。跟住我喺其他酒店大堂，我好似坐喺度傾下偈，因為驚佢尷尬啊嘛。跟住因為仲好彩喺嗰間酒店咧有間咖啡 shop 嘅，咁我話不如陪我食啲嘢啦，咁樣我一抽二攬就行入個咖啡 shop 度啊嘛。我問佢，佢就咁講啦。佢話。我而家啲嘅住酒店，因為我冇錢交俾押金啊，租屋嚇，咁、啊、樣我所以咧就呢啲就係我啲家當啊，佢啲家當我都唔少喎。嗰、那個夾係嗰啲唔係細嗰啲夾嚟嘅喎，係嗰啲好撚大嘅，但係嗰啲唔好撚靚啊，但係好撚大嘅夾。咁、一個大嘅旅行袋，嗰旅行袋大概係咩咧？唔係旅行袋係咩咧？阿的呢啲有咩袋啊？長型嗰啲咧？ 我知道你講邊啲。 咁你知講唔講得出？讲唔出，系旅行袋嚟噶， 系嘛？系旅行袋嚟嘅， 旅行袋嚟噶，嗰啲好，因为几 好似露营咁卵大嘅。 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咁边只？ 啊，唔讲完，仲要孭住个背囊仔啊！ 哦， 个背囊真系好得细个嘅啫。OK， 就揦住两个嗰啲背心胶袋嘅。啊，系嗰啲好似系啲嘢食嚟噶。 吓， 嗰啲唔知泡菜，唔系嗰啲唔系泡菜，嗰啲榨菜嚟噶。吓，咁样，哇！我话屌你老尾，唔紧要啦。咁样，然之后佢冇地方住啊嘛。咁因为佢系喺酒店嚟，吓喺另外一间酒店。咁啊过咗，佢喺福田某一间酒店，好平嘅啫。佢应该佢话八零蚊晚嘅啫。吓，咁跟住佢话，我 check in 啦，因为两日啊嘛。咁佢话佢啲行李就唔可以摆两日，吓唔可以摆酒店两日咁样。吓，咁佢跟住唯有攞埋嚟啦。咁攞埋嚟唔緊要啊！我租間房好撚大噶嘛，我浴缸噶喎，屌你老母唔緊要啦！咁就食完飯，咁跟住就去即係放低啲嘢啦。咁啊，梗係我就攞一早咧，我上咗個酒店房嘅時候咧，我已經將件浴袍咧就掛咗喺洗手間度噶啦。OK， 跟住我就同佢講，不如沖個涼先啦。咁佢見到一沖涼，佢就會見到件浴袍啦。咁佢因為我沖咗涼啦，係咪先？咁我就唔方便咧。后佢冲凉嗰阵系我行入去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嗰件女又冲凉啦，咁啊，我放低晒啲嘢先，跟住佢系冲凉啦，冲完凉咁啊，我一系冲咗凉啦嘛，我就褛翻浴袍啦，除晒先啦，咁跟住嗰个女仔就着翻浴袍行出嚟，佢行出嚟唔系行入房同我倾偈喎，佢行咗个 sofa 度眯埋，即系好似好捻唔想俾人屌咁样咧，即系啲尴尬眯埋一边，咁即係點樣講呢？嗱要講先，沖涼房啊，咁你行過沖涼房就到床呢隔再過咗就張 sofa， 有張貴妃椅啊，咁樣咁呢佢就喺行過咗我一沖完涼就行過咗我啊，因為我坐喺張床上面㗎嘛，行過咗我就坐喺張貴妃椅裏面 縮埋，應該就縮埋一嚿啦，某程度嚇。跟住我話，我心諗做咩啊？咁我知嘅，尷尬啊嘛。 嗯， 即係唔係出嚟做啊嘛，係咪先？或者當然係可能係演技啦，咁我唔撚知啦，係咪先？跟住我咪行埋去喺佢面前，咁啊踎喺度，唔係踎喺度都半鬼式啦咁樣。我唔使驚㗎。啊，乖啦，我好温柔噶，好温柔啦，我哋啲狗噏啦，系咪先啊？跟住我咪摸下佢啦，咪傾下偈啦，跟住咪嘴下佢咯，嘿嘴佢都唔肯俾嘴喎，唔肯俾嘴，反有少少反抗喎，即係佢做戲咁咧，你會繼續喺嗰啲肥皂劇啊，嘴嘴下又跟住又瘦啦，瘦下，跟住我伸隻手入去，梗係揸揸啦，咦一揸，因為唔加仔，你做咩？做乜大胸圍嘅？你做乜撚嘢大胸圍咧？你只有知佢肉部噶咯。即係其實我睇唔到呀，佢肉盤佢肉盤唔係好鬆呀，佢特登佢綁得幾緊嘅將自己啊，咁佢所以我睇唔到佢有大疤，跟住咁就除啦，你因為我除疤搵叻嘅，我除疤可以隔住我單手之餘可以隔住建築袍，就除可以除到佢個疤扣啦，除咗疤扣跟住鬆一鬆，跟住再試手又揸差唔多啦，跟住抱起佢囉，埋床埋床屍埋床換囉，嘩屌你囉，咪好 feel 到喎。我真係我都唔好鍾意講呢啲一屌閪過程㗎嘛。喂我真係唔撚講，我真係唔撚得呀。喂即係一擺一伸隻手去摸摸先啦，嘩唔加盞水流柴呀，話聲你聽。咁跟住即係如果好興奮呀，人經嘩屌你囉咩咁嘅，屌你囉。跟住梗係掹佢建築袍啦。嘩嗰種半推半就呢，同埋嗰啲即係你推我養又唔撚想啊，跟住一脫光咗佢呢，佢即係搵隻手揞住，一隻手就揞住個波兩滴啦，一隻手揞住塊嘢喎。喂屌呢度就見到呢度呢已經好有嗰啲sorry 啊，乜撚嘢征服感啊。嘩係呀，係撚唔撚係呀，你咪玩啊大佬。喂好撚正㗎喎，因為以前我都試過有一次又咁上下，就係啲骨妹嚟呀，咁撚上下又有咩埋一角。喂但我覺得好撚正喎，跟住咪慢慢即係同佢喺度糾纏一輪囉，喺度即係搏鬥嚟㗎，唔可以話糾纏係搏鬥嚟㗎，即係佢因為佢都有幾用力嘅揞住佢個要害㗎嘛，即係呢我有幾用力溫開佢個要害㗎，跟住玩下咁，跟住就梗係跟住佢真反抗唔到啦，跟住佢我講過一句說話，歹字係喎，我真係要過嘛，大佬咁醒目嘅，我一做呢就將啲帶字呢就放喺枕頭下面嘅，好撚醒嘅呢次即係呢。咁諗下我係梗係要啦，係咪先，咁掹咗個袋咪剔佢一擺佢，嘩即係入嗰一下呢即係難進入啲，唔係咁撚易呀，因為其實即係我想我有諗下囉，一個男人硬入乜就越最係易入過你遠嘅嚇。我當時我個環境，屌你有冇咁嘅聲啊？話聲聽，攀攀聲話聲聽，眼都唔眼，我都覺得難入啊。哇！我依家幾撚就逼力啊！咁我咁一樣最後梗係當然啦，因為佢夠濕啊嘛，而且又有 condom 咧都有啲潤滑劑啦，咁啊完好完事咁撮咗入去，咁啊做，喂真係緊啊！話聲真係咩？你知咩個梯啊？Tight， 你有冇睇過我上集有那些年冇過黑鬼嘅，黑鬼成日都有呢個英文嘅 Tight， 話啲女 Tight， 即係炸同緊，嗰種壓迫感呢即係點樣講呢，即係我呢幾年都好似冇乜點試過，呢個真係冇乜點試過，即係加上嗰種即係半推半就欲拒還迎嗰種感覺呢，咁樣當然啦，即係一般男仔去咗呢啲咁刺激嘅環境梗係好撚快射啦，咁我都唔例外喎，我都變咗後生仔喎，咁都係我都有十分鐘到嘅，都唔會話得五分鐘，我估計十分鐘，其實可能五分零六分鐘到啦，咁最後射，嘩你知唔知射嗰下子係點呢，好似我將我一身人嘅精就咁就射出嚟咁樣，嘩一喂屌你老美鬼，我都興奮亢奮呢，真係我真係呢幾年都未試過，我話唔緊要啦 ,ok, 咁做完之後梗係喜啦，喂嗰條女真係即係有 feel， 咩 feel 呢，即係攬撚住你㗎喇，佢已經好似紅貓咁呢，樹紅呀一樣唔撚停咁黏撚住你實一實㗎喇，你咁嘅環境你幾扯你幾扯蝦你都 一樣照攬翻實佢啦。咁攬攬攬下，跟住無啦啦就停停咁啊，傾咪傾下偈咯。咁傾偈個期間當然就係、是、即係我平復翻曬啦。咁跟住咪同佢傾話，哇！我點解咧？哦，點解你要問人借錢嘅咁樣搞咁樣同佢講啦。跟住佢話：冇生意啊，骨場都冇生意啊。嚴打期間啊，咁佢咪諗住去翻鄉下唞唞，跟住咪再翻翻嚟咯。佢話好啦，佢唔談普通嘅唔談嘅普通話啦。 廣東話， 普通話加廣東話啦，因為佢瞭解過，因為佢做過骨灰咧，佢識，因為見嘅都係香港人嚟嘅，多數香港人，所以佢識少少講廣東話，咁佢唔含淡啊，咁大致上我明嘅，佢話翻咗鄉下，咁啊呢避咗呢個嚴打啦，咁樣，佢跟住收到風，就話5月16號咧啊就重光啦，咁呢個風啊，甚至我哋某節目不信頻道某節目主持人都咁講噶啦，5月16號啊嘛。啊！佢咧節目都咁講啦，佢收到風係五月十六啊嘛，啊！佢節目講咗嘅，唔怕嘅 ，OK 嚇、啊。咁呢個女仔可能同時收到呢個風啦，咁佢就五月十八號咧就翻咗嚟，唔知五月十八定五月，哎呀，總之唔好理啦，總之月尾啦，佢就翻咗嚟，諗住開工，開咗已經開過工噶啦，嚇、啊，已經去擺咗押金，就已經住緊喺嗰間斜骨牆嘅宿舍嗰度啦，啊，咁啊諗住就可以。開工啦，唔好意思，跟住間嘢都停埋，停埋，唔停都冇用啊！佢話一日都成間場，我諗十個女可能有三四個女咧係冇嘢做嘅，冇客嘅。喂，啲女靠咩揾食啊？係咪先？喂，啲女佢就同我講話，喂，我住公司嘅宿舍，唔係唔使俾錢㗎，不過平啲咁解㗎咋。咁佢話我以前唔係㗎，我以前喺呢間場搵到錢、啊、我自己都搬出嚟住㗎，咁樣佢話我如果我今日捱，我所以我捱唔到啊，而且根本就冇得做啊，佢話冇得做啊，咁佢話諗住安頓咗自己落嚟先至慢慢去呢、這個搵過其他斜骨做啊咁樣啦，佢從來冇諗住做夜總會㗎，咁跟住我就好坦白同佢講啦，我就同佢講唔使諗啊，有排打，我话唔系呢一头半个月嘅事啊，我话以后逢系骨长又好 ，K 长都好，一系唔打，一打大大得，卖晒报纸，其实好大镬嘅，而且啲客人系一路一路少嘅，因为讲真拉一次，已经唔系话啲拉一间斜机场，跟住可能俾一万几千啊，或者几万你可以放你出嚟，而家唔系啊。你根本就冇得放，話聲你聽嚇。咁、啊、你形成多幾次呢啲咁嘅消息出現，啲客就唔會上嚟噶啦，斜骨都唔敢上嚟噶啦。咁、某程度你要守，你有撚牌守。哇！我話同佢話，你守到阿周先生真係確定死亡為止啦，即係連根拔起為止啦。我就係咁講。跟住佢話：咁冇辦法㗎，唔通翻而家翻鄉下咩？啲咩點翻鄉下？一翻鄉下。就知道你係從事咩職業㗎喇嘛，佢真係咁講啊，估到㗎喇，佢話我其實我呢次返嚟鄉下，返鄉下啲人都開始問，喂點解你呢個時候返嚟嘅，到依家已經咁問啦，佢係迫於無奈啊，聽到呢、這個啲親戚鄉里咁樣講啊，應該呢個時候返嚟嘅，佢迫於無奈走㗎，佢先話俾你聽，我唔係啊，我唔係做呢啲㗎啊，我係返唔知乜撚嘢服務員㗎、咁呢次有個假期咁解，喂係令到好多女仔都要返嚟原零零收入零收入零收穫，咁啊某程度幾撚大鑊㗎喎，咁啊傾一陣間啦，咁跟住我算啦，咁啊，唉，都慘啊，大家都慘啊，我都慘吧，係嘛？我跟你說，我都很慘啊，你知道我不一定只打飛機的嘛，我有次去卡拉 OK 的嘛，現在我都不敢去啦，我都咁樣嚟講，我話呢一鑊大鑊噶，大家都冇乜着數啊，咁你話我亦都教佢，你有冇類似我咁嘅客咁嘅熟客啊？其實我都唔叫熟客啦，我冇揾佢成九個月㗎啦，咁只我只喺 QQ 度有同佢聊啫，咁佢話佢有嘅，咁話有冇熟客追你啊，咁你我咁話你問同佢講囉，開佢1500同我一樣， 一晚或者你睇肯晚，咁如果你譬如一個月有十個呢啲客，你應該 OK 㗎喎、你起碼可以玩一年㗎，你唔會咁快厭㗎嘛，嗰個客。但我厭㗎，因為千五蚊太貴，或者我就唔制。咁可能有啲大有貨啲嘅客，佢俾得起呢，千五蚊係咪先，咁樣我試下你試下同你講囉，咁有嘅話你咪可以跟住可以令到你跟住繼續戶口囉，咁跟住唞跟住咪又診啦，診嘅時候嗰啲嘢就唔使再講啦、都未鬆㗎嘛，都好 touch 啦，咁跟住咪同佢就走咗去金剛華食嗰啲韓國燒烤囉，金剛華萬象城，金剛華萬象城食韓國燒烤，喂好難食，算啦唔好講 ,ok, 不如啲食你唔死都唔諗會講，咁食韓國燒烤咁返去又做囉，咁做第二日啦，咁樣其實嗰日呢已經好撚破紀錄㗎啦，連埋招條 Morning Q 呢我四 Q 嘅，我後面就千五蚊係咪好撚抵先，但唔係話抵唔抵嘅問題，係我真係覺得即係好想同佢做啊，即係咁樣，或者係就做完四 Q, 其實好想做第五 Q, 第五 Q 呢不如就要即係要唞啦，而且跟住晏晝又同佢去，我應承咗話要行街睇食飯㗎嘛，係咪先，咁梗係要睇戲啦，我就去咗東門睇戲，東門當日發生咩事呢，封東門事件 好似 就嗰日發生啦，咁樣呢一集就講唔晒啦，不如就留返下個禮拜再講 ,ok?